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通州位于北京市东南部，京杭大运河北端，地处北京长安街沿线东端，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也是首都北京的东大门。古语有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自古以来呢就是交通要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兴旺，因此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而如今在被确立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又承担起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重任。而文化旅游区位于通州新城南部，距离市中心约20公里，首都机场24公里，二机场40公里，天津约100公里，与北京中心城和其他区县以及天津河北的交通联系非常便捷。良好区位条件为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整个区域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东至六环路，南至京哈高速，西至通马路，北至万盛南街。在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内，一座充满着梦幻色彩的乐园，也是今天我们要走访的地方，环球主题公园，正逐步由蓝图变为现实，各项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2016年上半年，文化旅游区完成了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项目4平方公里土地的工地工作，下半年市政基础设施全面启动，环球特色项目开工建设，这里再次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我们首先采访到了生活在环球影城项目附近的高楼金地小区的普通老百姓，在开工建设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感受着自己家门口明显的变化，与小区一路之隔便是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项目所在地，而这片土地也在多年的沉寂后重新焕发了生机。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天一个样吧，那种感觉，特别是前面这个环球影城吧，这块开工以后啊，我觉得这个周边的配套设施啊，现在做得非常好 啊。反正就是眼看着这个变化挺大的， 是不是？你守在你跟前儿，你就能玩就能看。 环球公园开了以后呢，这人还有那个地铁通了，就非常方便了。 建筑里面多好啊，得弄完了是吧？我天天坐楼上往外看，挺好哎。我告诉你说，你要说的，甭说你要说有俩月不上那不回来，嘿，你就根本就变样，就根本就不认同。 2016年11月25号，文化旅游区怡瑞东路曹园南大街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文化旅游区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项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动，成为当前在建舱室最多、入廊管线最多、综合性最强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北京建工国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现场工程师张扬告诉我们， 咱们看到的那个这个综合管廊的建设现场呢，就是规划的曹园南大街的那个综合管廊。这个综合管廊是在大概那个地下5米深左右，长大概是2.7公里，是一共是有5舱。5舱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里面有电力、燃气、自来水、中水，就是再生水，这些管线都放到那个管廊内。左手边在南方南边就是那个环球主题公园，结合他们这公园的建设，就是咱们就是北京市实现打造一个高品质的一个文化旅游区，所以就规划了这么多、这么长、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综合管廊。 由于工艺复杂，从项目伊始，工作人员就着手进行地形图测绘，并采用信息化手段、轻量化技术，提前谋划数字化平台， 运用 BIM 建筑数字模型加 GIS 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将文化旅游区各条市政道路沿线的地上拆迁物、地下管线信息，通过数字文件和三维地理坐标引擎全景全信息展示到三维数字平台上，并随项目的进程随时更新。北京建工国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柳江告诉我们， 这张图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个现场的一些，你看这现场一些树木啊，在这个道路中间的一些树木，这都是我们需要进行伐移的树木。那未来其他的这个沿路，包括这个路标，那都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参建单位提前的用我们这种数字模型啊，做了一个这种 BIM 模型，把这个 BIM 模型再把它展示到我们的细子平台上。这应该说是未来整个曹仁南大街建成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展示图。 在了解了环球主题公园的大体情况之后，北京首环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东军带着我进入到环球主题公园项目中，下面就带着听众朋友到观景台去听一听，大家的头脑中也可以想象一下未来的环球主题公园。 现在咱们在的这个位置叫什么位置啊？ 现在这个位置是在我们的城市大道北，实际上是整个主题公园我们分了16块区，其中有一块区叫城市大道，我们把它这个观景台现在就建在这个位置上。 啊，这个观景台，好，我们去观景台上看一看。啊，这个位置真是视野开阔啊。 对，因为整个都是比较平嘛。 啊， 不是，这个平台的高度大概有10米啊，所以呢，这在看四周的时候还是比较清楚，一目了然。 可以把咱们环球影城整个的全貌可以看到了，是吧？ 对对对，基本看到全貌了，能看到我们周边的大致的一个界限。咱们先了解一下整个我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的整体概况。这张图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环球主题公园度假区的一个范围图。这整个占地大概是4平方公里。4平方公里呢，其中我们自己使用的土地大概是3.25平方公里，其中还有一些市政的道路。啊，这是市政的道路， 中间这块都是市政道路是吧？ 对，这个颜色深的是市政道路，还有中间这条蓝色的，这是一个水系，这也是景观水系，也是市政的啊。除去这两个主要的用地，其他的地块都是我们的建设用地范围。 哦，哎，就这些分区， 对， 现在可以介绍吗？ 可以。整个我们主题公园分了16个区，分了其中最主要的呢有主题公园一，啊，还有主题公园二。还有我们的水上乐园，啊，这是3个主题乐园，然后其中还有城市大道南、城市大道北，这有2个城市大道，主要就是一个商业街，再有的就是剩下一些配套的设施，包括我们大概有6个酒店，酒店一 A 一 B、酒店二、酒店三、酒店四、酒店五 A 五 B， 2个非常大的那个交通配套设施是综合停车设施，大概是2个停车楼， 大概能有多少车位啊？ 比如我们这一个停车楼 PK1， 我们大概有停10000辆车至少。 哦， 啊， 那这容量还是非常大的哈。 对对对。 但是如果人特别多的话，其实还是要鼓励公共出行。 对对对对。所以呢，为了解决大量的公共出行，其实在我们这建了一个地铁总站。 是首发站吗？ 是终点站。 终点站，终点。 终点站，在这里头就是有一个环球影城的地铁站。 嗯。 这个地铁站是哪来的呢？是从这边过来的，是将来我们的8通线的南延，还有我们7号线的东延，2条地铁线都汇聚到这个总站来。 哦，也就是说，从这地铁站可以直接8通线或者是7号线， 对， 就把人流给分开了。 对，就人可以从这2条地铁线大量人进来以后，进入到我们主题公园，从主题公园玩完以后，可以从这个入口再进入到这2条地铁，再分散出去。啊，能够解决大量的人流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跟美国的那个环球影城，它是按照一个规格、一个标准去建造的吗？ 实际上是按照一个标准去建的，完全是满足美国的环球主题公园的标准去建，但是规格上、规模上都会比它本土的还要大。 比洛杉矶那个还要 啊，对对，比洛杉矶那个大。洛杳那个是相对建的早一些， 对， 它是以片场为主， 对， 它实际是环球影城的这个背景。这个呢，我们是主要是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实际上是它在奥兰多的那个版本。 哦， 啊，它奥兰多那个是既有主题公园又有度假区， 更新一些， 哎，更新一些，然后呢规模也更大一些。 嗯 啊， 就是最新的很多主题也会都同步到这边是吧？ 对，实际上是基本上美国和它其他区域的那些主要的景区会在这个地方要建起来，同时也会有些新的结合咱们中国元素的一些特色的娱乐的场所和娱乐的那个项目要在这个主题公园里建起来。 那咱们就环顾一下四周吧。 嗯， 现在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进程了，咱们东西南北都说一说吧。 行，现在可以咱们看一看这个区域，刚才说了咱们现在站在这个区域就是在城市大道北，在这个位置和主题公园交界的地方。 嗯， 那么我们现在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工作？是我们把整个这个四平方公里的土地要进行杂填土及嵌固结的一些速度挖出以后，我们再进行重新填垫，要垫起来，垫到一定的高度，满足了至少是50年一遇的洪水的标准，要垫起来啊，还要达到一定的压实度和承载力，才能满足将来主题公园的建设。 嗯 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建设之前的场地形成的一个工程。 嗯， 大家可以看看规模有多大呢？比如咱们说这个主题公园一， 嗯， 这个面积大概是70公顷。 70公顷。 对，从现在看过去是哪儿？我们的正前方是东边。 嗯， 现在咱们现在面冲东边，东边现在这个绿色的范围之内， 嗯， 看到吗？ 嗯， 这么大，基本上就是我们主题公园一。 哦， 这个区域就是主题公园一的区域。 可能听众朋友看不到，但我们可以站在这个观景台上让大家感受一下这70公顷的规模，还是让人惊叹的哈。而且等它建成了，可能大家来到现场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大家经常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角色活跃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是吧？ 对，会有一些大家熟悉的一些图像和景象。 对对对，这是一哈，主题公园一，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片吧，最大的一个主题公园吧。 对，目前是最大的也是最主要的这个主题公园。 嗯， 也是我们现在第一期要开园的部分 啊。而且我看到咱们下面的这些挖掘的土啊，你看今天其实还有点小风啊，其实也没有看到尘土飞起来，这是做了一些什么处理呢？ 是按照咱们北京市目前的环保要求，对大气污染的治理越来越严格了，所以我们也加强了现场的这种防尘的污染控制。由于面积太大，仅仅采用常规措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些新技术的应用，比如我们采用一些在线监控那个设施啊，还有一些远程的视频设施都有。那么为了防止尘土能够被风吹起来，我们又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抑尘剂。这种抑尘剂是什么呢？实际是一种采用生物原料的一些制剂，然后把它喷洒在我们的裸露的土面上面，这样使在裸露的土面上面结成一层薄薄的硬壳，就可以使这个土壤不会被风吹起来了。这样呢，你看到整个虽然看到大面积裸露的土地，但实际我们喷洒完抑尘剂以后，它就不会再扬尘了。 对，没有扬尘的现象啊。这一点呢，也是科技在这一次主题公园当中的一个展现了哈。 对， 这是东边哈，那我们再往这边看看，上北边哈，北边。 咱们现在是转了90度， 嗯， 冲北了。 北边， 咱们就可以看到北边是什么？北边现在看到那个银色的反光板，那就是我们的围墙，围挡范围在那以里就是咱们主题公园。在围挡外侧那一点，你看到那个也是绿色的扇盖的区域，那个就是现在主题公园北侧的一条主要的一个交通路，现在在修地下管廊。这是政府在投资做地下管廊，主要也是为了主题公园，这是一个新建的工程，所有的标准和新的基础设施都要同步投入。 地下管廊的概念是？ 地下管廊的概念就是，举个例子吧，咱们往往经常见到在马路上拉拉链的情况。 嗯， 在马路上我们开膛破肚，底下再下管线。 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有些陈旧，不断的要更新，所以每次要打开以后再去买管线。那么我们采用一种管廊技术，就可以把所有的管线事先埋在地下，那地下呢是修成很大的管廊，这里边可以走水，可以走电，可以走气，可以走热，都可以，那么就不用以后再增加新的东西，不用再开膛破肚了。 嗯， 啊，一次到位。 嗯， 啊，保证了我们基础设施的这种平稳， 而且修理直接到下面就可以了。 对对对， 哈， 维修也比较方便。 那我们再看看西边哈。西边我看也都拿这个绿布给盖起来了。 西边咱们可以看过去，从这个角度往外看啊， 西边看的大面积是滤网在进行上盖，其中你看到有一堆机械设施， 对， 还有一些厂房性质的东西， 嗯， 那其实是我们在场地里头为了解决我们现在场地里边建筑垃圾，我们建了一套生产线。 那回头这些都会被清理走是吧？ 对对对，这个它实际是为了现在我们这个工程准备的。我们场地里挖出来大量的建筑垃圾往哪去呢？由于量大面积大，往外去消纳的话呢，可能会增加整个其他地区的这种困难，所以我们在场地里建了这个生产线，自己生产产生的垃圾自己就把它消纳了，我们用生产线把垃圾筛分破碎，然后再回填到这个场地里边去，啊，起到了这种循环利用，这种环保的这种概念。 处处都能体验到咱们这次建筑工程的环保概念哈。南边， 对，南边， 嗯， 现在看看南边，南边也是大面积的场地，但是你可以看到大概树立了五六台塔吊， 啊，塔吊车， 哎，那个蓝色围挡和塔吊的范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地铁总站。 就是那个，啊，终 点站，对，就是终点站，是在我们整个园区里边修建的这个地铁终点站，啊，这个规模也很大。你看到这个区域大概有多大呢？10万平米。 10万平米。 对，它现在站在这个区域大概有10万平米。 啊，那地铁站这块是还有商业体吗？ 它会有，它的地铁站会很深，有几层，它会在建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内部的配套。啊，然后它会和我们整个的园区建设同步，同时和我们的园区里边建筑啊、道路啊进行无缝的接驳。 嗯， 啊， 大概这些都建好了，得什么时候？ 啊，按照我们的计划，这些是要到2020年的时候呢，要具备的投入使用条件的。 嗯， 啊，所以现在工期是非常紧。 真正开园的时间现在？ 开园时间现在还在计算，因为目前我们的工程进度还有后续的各个方面各个专业部门的配合还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具体的开园时间可能还会有一些微调。 据我们了解，文化旅游区基础设施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过程中工程融入了多项科技创新技术，项目完工之后呢，能为管理者提供完整的数字资产，最终形成城市智慧运营管理体系。未来几年，在建项目的管理将成为园区的工作重点之一。文化旅游区将从项目报审、施工管理、安全管理、场地管理、出入管理等方面规范建设单位的行为，力争通过对建设现场的科学管理，建立安全、文明、绿色的施工秩序，保障如期完成园区建设工作，打造全园建设现场管理的典范。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保国告诉我们， 构建精细化管理，为园区的全面建设做好服务和保障。这个今年呢，我们这园区呢将实行封闭式管理，组织城管呀、这个住建呀、安监呀，还有这个相关单位吧，进行驻场，然后加大协调调度力度，同时进行联合检查管控。另一方面呢，加大信息平台建设，所有的园区入口将实施封闭以后呢，各个门口全部实行保安24小时站岗，然后采用电子信息化，这个全部这个跟那个咱们这个建委啊各相关单位的网络进行连接，现场发生的所有情况我们要全部要知道。 随着文化旅游区环球主题公园项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启动，世界规模最大的环球主题公园正离我们越来越近。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项目位于园区东部，已经完成度假区的总体规划概念方案及设计。北京首环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柳树新告诉我们， 做的4平方公里场地土方甜店，实际上是一个从国内的工程建设角度来说，大家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设计的工程量非常大，标准也非常高，工期也非常紧。整个土方甜店工程的土方工程量，我们预计要超过1000万立方米。按照整个项目工程建设的2019年年底建成倒排工期。它不光要清理完成这个场地内的遗留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还要把场地填垫、压实、垫高，让场地形成一个 密实均匀，具有相当承载力的这样一个可建造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垫高场地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通州地区场地比较低，为了保证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达到一个百年一遇的行洪设防排涝标准，我们要把场地，整个度假区的场地也要垫高1米5左右，所以这工作量也是非常大。 到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畅游，去侏罗纪公园探险，未来在通州体验这些梦幻场景将很快变成现实。环球主题公园的建成将给无数游客带来欢乐，也必将给城市副中心带来巨大变化。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调研员阮培斌告诉我们， 文化旅游区这个项目的总规划面积呢是4个平方，总投资是500亿人民币，它的项目的一期工程呢是占地面积呢是1.2平方，主要是建一座主题公园，还有那个打造一个这个集餐饮啊、这个购物啊、还有娱乐为一体的这么一个城市大道，另外建一座呢这个迄今为止全球首个这个以环球主题命名的这么一个旅游度假酒店，这些建成呢将在这个2020年开园运营，年经营收入预计呢应该是在80亿元人民币，将解决10000个就业岗位和100000个间接带动的这个就业岗位，它的年游客量呢将达到这个1000万人次，峰值可达到1500万人次。 未来环球主题公园项目区域周边5至10公里的范围将成为强势影响带动区，联动影响范围将辐射至30公里半径范围，着力发展以文化旅游业为核心，以新型商业服务业为增长点，以高科技体验经济为动力的高端服务型经济。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鹏告诉我们， 文化旅游区它这个辐射带动作用非常强的，一个呢由它这个产业的特色出发，是吧，它的产业链非常长，影响的产业这个范围啊非常广，另外大家都知道，那么文化旅游区呢也是我们重点打造的环球影城这个项目的一个承载地，那么这个项目的影响力是吧应该也是非常大的，我想呢它应该为我们这个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支撑，我想呢这里啊未来呢应该是一个生态环境更加优美，交通更便捷，创业是吧，就业啊这方面条件是吧更多更优啊，应该是这样一个局面。 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站在当前副中心建设的关键时间节点，文化旅游区始终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和高水平建设，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会成为世界的焦点。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